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内、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哦、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 这首歌是25年前在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灰网》的主题曲。记得当年虽然说没有太多理解歌词的意义，却非常喜欢温兆伦演唱的《随缘》，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是经典曲目，一代人的记忆符号。我们来请出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平安车险4008600，一个电话通通搞定， 报价超精准，零误差， 支付超安全，零担忧， 赔付超简单，零烦恼。 我是胡歌，4008600，好车险选平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记忆里边的那些经典歌声。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了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陈淑桦《都会女子》的三部曲，许多朋友和相辉一样哈，最初认识陈淑桦的时候都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以至于认为她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而成名的。事后才知道，在这样的十年间，陈淑桦早已是得过金钟奖的一个红歌手了。 真有点后知后觉，也是由于这个滚石时期作品在知名度以及商业方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而他中期和早期的作品呢，被内地的媒体推介的比较的少，听多了《梦醒时分》，在听来前两部的歌曲的时候，反而觉得动听且耐听。来听接下来《童安格》《把根留住》。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就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 一定还记得这首歌曲，来自于童安格，一个集美貌和才华一身的男子，优雅书卷气是他的一个标签。他为华语乐坛也是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曲目，是一个30年才会出现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才子哈。也许有人会说他不会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他却绝不会说他不会唱《把根留住》。之所以这首歌会流传如此之广，原因之一就是主题好，歌词有深度有情感，原因之二呢，就是它曲调并不那么的复杂，并且会朗朗上口。